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inner， 我系刘世良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 Pinner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，翻嚟呢个大军阀啊，过年之前嘅大军阀啦，咁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咁啊，万事胜意，心想事成啦。 听咗几廿年，觉得呢啲嘢都系冇乜料。 咁啊，唔系咁啊，即系循例都要讲下嘅，大佬啊， 证明我哋几西方嘅价值 系嘛？咁啊，即系你都费事做呢、這个吓、啊，即系你又觉得可能好虚伪啦，系咪？呢啲乜嘢？唉，真系。咁啊，系啦，咁啊，新年啊，即系我唔知大家即系呢排。喺网友即系仲有冇即系余下系去听节目啊？咁但系咧，即系下个礼拜咧，照计我哋都系会继续有嘢播嘅。咁啊，我唔知阿威敏点样啦，因为其实佢照计佢一般嚟讲咧，有假佢都会放嘅，即系搏击会。咁你话应该系去到礼拜如果年初四就好似系去到礼拜几啊？ 下个礼拜三， 下个礼拜三。咁我哋都依然会 keep 住有啲节目播 嘅。高达顺风耳好似话初三都照杀啊嘛， 照杀 系啊，照杀啦佢。 咁犀利啊！ 诶，证明年纪大咗，好多人冇嘢做啊。 咁啊，系啦，咁所以我哋就永远都系咁样嘅，即系有假咧，我哋都系唔会放嘅。咁啊，即系其实都多谢我哋嗰班幕后嘅推咪啦，系嘛，即系咁啊吓呢个礼拜或者系即使系过年都好啦，吓、特首候选人都马不停蹄噶啦。咁啊吓，甚至乎就已经有人好想造成一啲既定事实啦。最新啊，就有一段片咧，就我哋播先。 咁办就发帖，中联办亦都发公。咁啊，多名嘅左派人士都向我哋透露，上个礼拜起收到西环嘅信息，话政治局已经开会决定支持林郑月娥出任下届特首。咁啊，呼籲啦，選委要出席分享會，俾面之餘，更加重要嘅就係要俾票。 咁啊，經歷過咧梁振英忽然棄選之後咧，建制派對中聯辦嘅代表性咧都有質疑嘅。咁啊，究竟咧係咪真正掌握中央核心路線？ 其實最緊要有一句啫，既然政治佈局都拍埋板啊，即係話你都習近平都嚇好難係逃得過呢咁嘅責任噶咯。即系摆埋习近平上台，即系其实而家好肯定就系话啊，即系有决定就系一致性噶啦。咁所以而家咧，即系呢个曾俊华出嚟选咧，都系自作多情嘅。 我始终觉得呢个都系狐假虎威。 你觉得系狐假虎威啊？ 即系我依然维持上个星期即系最 updated 嘅睇法， 系 就系佢要制造一个既定事实， 系 等所谓嘅中央咧系拍板。但系，正如头先嗰段新闻里边咧，都有开始讲到嘅，就系话好多嘅选委咧系已经唔信啦。咁中联办而家落嘅 order 咧，系咪真正系中央嘅 order 嘛？ 咁所以就话有消息就话呢个政治局拍板啊嘛。咁嗱，因为以前咧或者过往咧，其实呢两个礼拜嚟啦，即系你包括啊，即系即係好似游清源啊，其他人啊咁講，就係話啊，你所謂中央，而家好多人就攞中央個名嚟玩嘅。而所謂中央嘅意思咧，其實就唔係習近平，就即係所謂中央就係即係叫做係中共，唔係即係中央協調，唔係即係港澳辦協調小組咁樣樣，即係港澳協調小組。咁嗰個叫做係所謂中央咧，就係即係張德江，因為張德江揸 fit 噶嘛，佢阿頭嚟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都係派系問題嚟嘅。習近平係未落 order 噶，佢係未落決定噶，佢未揸主意噶。 不過我喺度即係提醒好多即係香港人咧，即係又未需要同佢咁認真咯， 係嘛？ 即係你幾時變咗中央係我哋選特首嘅最重要嘅一個考量㗎？如果大家即係頭腦清醒嘅話。睇翻呢一场特首选圈主小圈子选举嘅游戏，唉，讲嘢都讲唔到啦，已经开始。喂，其实大家系喺度陪衬嘅啫 ，don't take it too serious 啊！ 即係可以做得到，我都維持個講法嘅，就係做下咯。但係你唔好咁認真啦。例如你唔好當咗即係有呢個公民提名，有咗呢個公民投票，就以為自己投咗票先得㗎。喺 Facebook 度寫兩句嘢，又以為自己即係參與咗。咁你咪繼續陪襯緊一個小圈子選舉制度裏面嘅合理性同埋合法性囉，甚至乎自己落在其中囉。我覺得呢一個 reminder 呢，對好多人嚟講呢，其實你係要自己不斷喺度提醒緊自己。 大家都冇份嘅，其實。 其實大家都係冇份嘅。OK？ 即係唔使講到呢，即係如果胡蘇仔輸咗又點，林鄭輸咗又點咁樣。其實我哋大家冇份㗎。我哋系可能系做即系成套戏里边嘅一个嘅 Kelly 喺度嘅咋，甚至乎系做观众嘅咋。喂，使乜同佢理得咁认真啊？喂，所以头先嗰段新闻俾我最大嘅警醒就系咩咧？点解中央会变成系我哋香港人选特首？嗱，我用本土派嘅角度讲啦，嘅咁重要嘅关键嚟嘅，几时系变咗咁重要嘅关键啊？咁样。系嘛？虽然客观上可能系，但冇理由我哋主观期望上都成日喺度估计边个究竟习近平嘅 plan A 定 plan B 定 plan C 咁样嘅。喂，呢个系我哋值得自己反省下嘅。因为如果我哋不断咁堕入咗去呢个深渊里边嘅时候，有时我哋真系不能自拔嘅，翻唔到转头噶。冇所谓啦，千人嘅小圈子选举，其实我哋都有份参与嘅，因为我做咗公民提名啊嘛。最后尾咧排队嘅时候咧，我都有份去投票。喂，人哋同你玩假戏，你就喺度自己陪衬佢，变成假戏真做。 唔系，我觉得 咁又几大镬一件事嚟嘅。嗱，呢一个 系 即系我帮下啲左交讲下啫吓，即系确实佢哋唔系完全错得晒嘅。而呢一个我哋系要即系自己谂下， 系 即系可能在座有人可以投到票。咁我冇 阿泽啊，阿泽可以投票， 有票 系嘛？我同 Andy 冇嘅，咁喂，咁我哋喺度做咩啊？即系鸣锣打鼓啊？咁喺度做乜嘢咧？我哋喺度喂，如果我哋真系要即系凸显呢个制度嘅荒谬嘅话，有时又唔好真系自己都陷埋落去啊嘛。 乜？我觉得嗰、那个其实如果你话讲香港人系咪？即系嗱，即系你。好似你个郁文嘅讲法啦，就係话诶你班选委全部都閪佬嚟嘅，全部都贱人嚟嘅，係咪即係俾咗香港一个虚假希望乜乜密密咁样啊，即係冇一个啊冇有一个是无辜的，除咗呢个阿郑松泰，因为佢当然选委嘛，佢咁样讲。咁但係即係其实最近呢都有啲民调出咗嚟，其实都唔系话最近呢一次，即係其实信报搞过啦，甚至乎早前都有啲即係民调出咗嚟啦。其实系多番都证明咗香港人系非常之清醒，而点样为之清醒呢？其实你无论几多次民调都好啊，多又好少又好啊，曾俊华嗰个民望系高于，系绝对系高于压过呢个阿林郑嘅，而包括琴日嗰个即系 release 咗阿信报嗰个民调，咁就话啦，如果净系得两个人拣林郑或者定还是系曾俊华都好，咁你会拣边个咧？咁阿胡苏系有成48%，而林郑系得38%，系有10%系高过佢嘅。但系当你估。究竟有几多人系边一个人最终会当选？其实系60-70% 啲人系估系林郑噶嘛？咁所以其实冇人系可以俾到一个虚假嘅希望俾香港人嘅。香港人全系绝大部分人都清醒嘅，其实都系。咁但系 咪表下态还表下态？ 系 就尤其是我哋喺参与过程里边系政治嘅活跃分子咧，即系其实都要警醒一下。 系 有好多人系冇票投嘅。呢个此其一，第二样嘢最重要嘅就系唔单止系冇票投，我哋仲系唔好陪人哋假戏真做。嗱呢个系即系作为好多左交喺过去呢两三个月里边咧，虽然都系章法大乱噶啦，咁但系咧即系都系不断紧嘅警醒大家嘅一样嘢嚟嘅。即系我觉得呢个 reminder 系我需要即系注明嘅。即系如果唔系咧，大家开始堕入呢个深渊之后咧，就即系越踩越深啊。呢个系最危险。 嗱，即系咁讲，如果系真系呢件事系真系假戏真做嘅话，你觉得呢个系假戏嘅话， 咁民主300 plus 嗰班人咧就全部都係假戲嚟，所有嘅動作都係假戲嚟嘅。咁而長毛即係或者係社民連，佢哋即係佢咁清醒嘅話咧，亦都唔需要參與呢場假戲，係咪？ 冇錯， 係由頭到尾都唔需要參與啊嘛。 呢個係從來都係我 嘅 position。然之後你其實喺呢個所謂體制外嘅投票，即係。佢哋自己喺度假戏做，点样做都好啊！屌你，我咪喺出边喺度拨线食花生咯，系咪？喺度讲风凉话咯， 唔系抗争， 系抗争啊嘛！咁但问题就系话，你又话佢做假戏，然之后你又做埋一份，咁系咩意思咧？咁样样，同埋就系其实都趁呢个机会回应下啲网友啦。咁有啲网友啊，即系send 咗啲 PM 嚟啊，我有一幅图啊，俾大家睇睇。啊，咁啊，即系咁以就 讲下重点啦，不如 讲重点啦。嗱，就系话，咁佢又话我哋就即系讲呢个咩民主300 plus 唔投俾曾俊华咧，就会令奶妈当选系一个可耻嘅谎言，因为啊喺第二轮投票，如果奶妈够601票，即系呢个民主300 plus 点投都冇用。嗱，如果嘛。如果喺第二轮投票嘛，边个可以 guarantee 有第二轮投票噶？ 唔系，同埋如果奶妈喺第二轮有601票，佢第一轮就唔会唔够601票啦。 系咯，即系我唔系好明呢个逻辑啊！即系佢觉得我哋喺度讲大话。 唔系，仲有第一点都要回应，民主300 plus 唔投票俾曾俊就话就会令到奶妈当选。我哋几时有咁噏过？ 冇讲过噶，其实 吓。民主300 plus 唔投俾曾俊华，我上个礼拜嘅讲法就话，万一真系林郑月娥赢咗嘅话，你系要孭飞啊？ 嗯 嗯， 我只系讲我讲呢、這个容后之后嘅现象啫，系咪？即使你唔投俾曾俊华，曾俊华赢唔赢到，其实关我鬼事咩？阿哥，妖你真系，仲有，如果佢后边嗰啲重点就系想讲咧，就系流选嘅问题啊嘛。 流选问题，佢个 prefer 流选，即系如果系民主300 plus 咧，佢嘅责任就系要令到呢一场假戏啊流选啊，即系令到中共样衰啊。 你真正能够做得到流选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你泛民主派揸住601票。 系啦，咁 你601票，你令到佢流选。 喂，大阿哥， 我喺个跪喺度话俾你听，你阿哥，如果我呢一世都当你系偶像，当咗你系耶稣，点解咁讲啊？我有601票，我可以赢到个特首，我都唔捻做啊！ 你做咗执政党啦，使乜流选啫？点？ 我要话俾人听，呢个制度系唔公义，咁我咪当咗你系神咁拜啊，大哥！ 系 有一赢我都唔赢，我宁愿话俾人听呢个制度唔公道，我还翻啲选票俾香港市民。你所以你嗰个假设系错晒嘅，屌你自己作嗰啲 scenario 出嚟嘅啫。 即系系 唔系？我纯粹成日觉得，即系大家觉得，你民主300啦，我自己300啦，即系不过我只可以讲自己嘅嘢啦。你觉得你会可以搞到流选，或者你会觉得你即系其实我唔明点解大家几时开始去谂咧？即系中共揸唔到601票。你要諗下梁晶就係樣衰咁，所以梁晶就可能有啲問問地啫。咁但你而家換咗兩個人，其實相對你大家可以諗到中共應該係掹得到601嘅。喂，你本地工商界你見呢把啲唐營喺度揈啊，咁你資本家大家俾錢收買咗，咁你中共想要邊個其實實係俾到601嘅。咁所以變咗嗰個問題就喂，而家大家即係喺度錯我哋啲民主300啦，咁我唔知啦。咁但係個事實就係、如果中共係唔喺度攞咗601票呢，其实民主派嗰300飞你射去边都即系都冇意思嚟嘅根本就 系咁，同埋一样嘢就系话咧，嗱，其实如果你 唯一一个意思喺边度咧，要回应少少阿泽嘅就系、是，你去选嗰阵时候，你好大嘅诉求同埋选民支持你嗰样嘢咧 ，at that moment 或者 up to 呢个三月，都系有个 mandate 噶嘛，就系 A B C 啊嘛， 系 就系反对呢个梁振英嘅路线啊嘛。系咪 好清楚嘅？其实 嗱，唯一佢哋 argue 得到你就话嗱，我一早话俾你听，曾俊华都唔系好人嚟噶，都系建制派嚟噶。 大家都知啦呢样嘢， 唔使讲吓。 系 咁，但系如果你嘅300 plus 都怼埋佢，变咗佢高票当选， 就千一票特首啊嘛。 跟住落嚟先至大镬，佢认为就系、是、例如佢立 超高民望， 入23条嘅时候，一日都系你啊。你投咗佢，而家23条你要负责啊！ 吓，一日都系你吓。 跟住即系831落嗰集，佢唔肯再重启，或者肯重启政改，不要根据831嘅规定嘅时候，一日都系你啦、啊，阿哥。 有时真係要反argue返下，即係等大家头脑清醒啲。喂，呢、這个世界唔会包晒所有嘢㗎。 唔係话一定係必然嘅 package deal。同埋就係 同埋你可以有弹书㗎嘛。 係呀。 係咪我哋有个弹书就係、是。你今日我支持咗呢一个，真系 lesser evil 嘅咋？呢、這个 lesser evil 唔通我包晒你所有嘢？ 呢、這个就系、 是、喂，正如你又几多分，你又几多分，我又几多分。喂，咁你个老婆真系中意晒你所有嘅嘢噶？ 系啊，屌 吓你又唔冲凉，佢又中意埋你啊？吓又唔使底裤，又中意埋你啊？唔会噶嘛？ 系啊， 系咪？我只系中意一部分嘅啫，大哥。 唔需要，就算唔讲呢啲咁样嘅比喻咧，其实讲真啦。喺五年之前，其实支持梁振英嘅人系好多嘅，包括阿娴姐，娴姐嗰阵时佢都话即系中伏噶，系咪？即系等于佢嗰阵时俾个 Mandy 佢，佢话啊，因为你撑标准工时、最低工资，所以我撑你。而家走数依然可以屌佢，即系等于其实嗱， 你话何启华咯， 我都好多谢阿铭爷啦，系咪？佢听我节目，佢都有提过下我啦，咁样。咁即系佢亦都嗰日佢有讲句说话，就系话其实。你如果你而家咧俾佢超高民望当选嘅话咧，咁你以后你就唔可以批评佢啦。边个话唔可以啫？娴姐咪就是一个好好例子咯。同埋讲真，你唔静止噶。当日咧 讲呢句说话嘅人咧，其实佢唔系好明民主选举嘅制度咧。民主选举嘅制度咧系多数权， 系 一个所谓就集体嘅智慧。 嗯， 但系呢个集体嘅智慧咧系经常犯错嘅。 嗯， 因为点解咧？我哋系会。受到一时一刻嘅呢个政治嘅广告同埋宣传咧，系变成一啲好似我上个礼拜咁讲嘅感性消费， 嗯， 即系我俾你感动咗呢一刻，咁我拣你啦咁样。但发觉原来你做咗嘅时候，除咗不外如是之外，可能系越做越衰嘅噃。 系系。 咁但系民主制度嘅可贵系乜嘢咧？就系我会自我纠正啊嘛。 嗯， 即系就算你话四年几五年前我哋支持过梁振英嘅人，唔包括我啊， 嗯， 有啲傻佬啊。喂，佢自己都纠正晒啦， 嗯， 唔可以再嚟呢个路线啦。咁你冇理由令到呢个路线继续延续，系变成你变相纲领嘅、哦。嗱，呢个亦都系荒谬嘅地方、哦。既然你今次可以纠正嘅时候，人哋又俾咗 Mandy 你，喂，其实你选委最难解释的一样嘢就系当日你嗌呢个口号 A B C 啊嘛，你嗌得 A B C， 咁你冇理由我而家调翻转头话，抗议呢个选举制度又唔投票，咁你一系就。喺at the very beginning， 你就唔好搞啦。咁你搞嚟做咩嘢啫？ 所以咧，我觉得而家即系有啲讨论咧，就话即系当然你 A B C C 系咪 carry 就好值得去谂啦。不过大家就觉得喂，其实最基本啊，其实你要顶住嗰个西环路线啊嘛。如果你见到林郑摆到明系个西环路线啦，我个即系我成日俾人闹啦，即系上网咁，我哋成日话 lesser evil 啦，咁啊俾人屌到开花啦咁样。喂，咁我觉得呢个好实际需要去谂噶。即系我最近咧睇林记啊，林记成日喺度闹人啦吓。喂，佢讲咗一个问题，喂，你如果系德国人叫你选个集中型代表，喂，你都想拣个正常人啦，系咪？你拣个正常人系唔会代表咗你承认咗个集中型噶嘛？ 唔系，所以咧最近我睇咗篇英文啊，就系、是、其实系阿 Noam Chomsky 喺旧年八月嘅时候咧系写一篇文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系阿 Sanders 嘅策略嘅。嗯顾问嚟嘅， 左交 嘅代表嚟嘅。呢篇文咧，我都尝试揾人翻译咗佢咧做中文嘅。咁当时佢就喺度argue一个好重要嘅问题。佢就话，如果我哋作为一个左翼， 嗯、 我哋面对呢个希拉里同埋呢一个特朗普嘅时候，嗯、我哋系咪应该拣第三个 party？ 系咪应该投白票或者唔去投票咧？咁样，佢就话咧，任何一个嘅人嘅决定喺个民主选举里边咧，佢用好似系 personal expression。即系话我按我自己嘅喜好咧去投，咁当然你话梗系有 moral grounds 啦，所谓有道德嘅基础喺度啦。但系你要谂下，当你按呢个自己嘅意思去投嘅时候咧，佢最重要嘅重点就系咩咧？你系会影响到其他人，你系会影响到个结果嘅。即系如果你投白票，你投第三个 party， 甚至乎咩？所以佢话简单总结一句就系话，就算 lesser evil。即系话次优嘅选择都系有道德嘅基础喺度噶， 嗯 嗯， 因为点解你影响紧其他人啊？你唔系喺度自己宣泄紧你自己嘅情绪啊？所以某程度上喺而家嗰个讨论里边咧，其实大家系失咗招嘅。一系咧就话我反对小圈子， 咁你反對小圈子就切頭切尾佢反對佢。咁呢個就好好嘅，呢個一個分工嚟嘅。OK， 但系咧你就唔可以咧，有部分人去搞緊嗰嚿嘢嘅時候，唔知得唔得，唔知達唔達到效果，你就唔好搞彎佢啊嘛！我一路嘅論點就係、是，你搞彎佢做咩啫？咪俾佢試下咯。好啦，日後真係有事嘅時候，喂，我唔會接受曬一個人全部嘅嘢噶嘛。 係係係， 我點會接受一個人全部嘅嘢啫？除咗講係耶穌， 唔係呢個就等於係我 喂，我哋好似喺度揾緊聖人啊！ 係，唔係呢個就係咧 政治永遠你都係喺嗰個 calculation 裏面，我哋英文叫 political calculation 裏面，係揾最好嗰樣嘢， 係 就喺有限嘅空間裏面，係咪？ 唔係排列，總之就係 你根本係排列嘅咋？喂，我當你全部今次錯曬，我揀咗佢。无论林郑又好，曾俊华好，唔好话我哋做呢、這个争粉啦，系咪？我当林郑薯粉啦。喂，拣咗佢，喂，我唔代表日后佢所做嘅嘢，我全部同佢孭晒噶，系嘛？喂，同埋你喺嗰个 negotiation 谈判嘅过程里边，你一定会有弹书噶嘛？我一定有弹书噶、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 我同你讲咗， Conditional、 我投你冇问题。 嗯， 不过。个 main clause 喺下边，英文就叫 main clause。唔该，第一拆松个831个闸去，你起码都从我拆两条。OK， 第二23条你点立？你话俾我听，系咪好似嗰阵时候咁，加多三个条件落去，令到我哋言论表达嘅自由、意见表达嘅自由不受影响先？你唔可以以言入罪、啊，大哥。你唔可以令到新聞界要披露消息來源之後，跟住你就喐埋人哋。喂，呢啲嘢喂可以傾噶嘛？ 係。 喂，你唔談判嘅。 嗯。 一 all nothing 嘅呢個世界，點 all nothing 嘅？ 唔係，不過頭先講即係呢個民望嗰個問題咧，即係大家就好擔心呢個千一票特首咁樣。咁但我覺得兩樣嘢，第一就之前有人提過，你曾蔭權初初上嚟嘅時候啊，佢民望夠高啦。咁你后屘俾人打到扑低咗咯，系咪？ 系都可以噶，其实 即系其实完全系有嗰个空间，你之后再点样去做？ 唔系，同埋所以咧呢、這个就系真系凸显咗成个小圈子选举嘅荒谬、 嗯。 因为你个成个小圈子系一个结构性嘅矛盾嚟噶嘛。第一个结构就在于你根本唔系一个普及而平等嘅选举嚟嘅、 嗯。 第二个就系始终你要中央任命， 嗯、 即系阿爷要守恒。你唔好话啦，喺最后嗰刻啊，就算系之前啊，而家中联办咁嘅介入啊。已经系凸显咗中港嘅矛盾啦。 嗯， 送俾你都唔好做啊！话俾你听啊，呢、這个特首， 嗯、 你点做啊？上边又俾人顶住，下边又俾人夹住，上下夹你，你根本系死梗、 嗯。 嗯， 任何一个特首，老共如果系自己头脑清醒嘅话，都知道一个貌似民主，但系实际上系独裁嘅制度里边，必然出现呢个问题。 嗯。 所有嘅特首，由董建华、曾荫权到梁振英，开头民望都好高。点解？因为大家对佢有期望啫。但系一做嘅时候，根本所有嘢都系搞唔掂，做唔到啊！佢唔通话对唔住，我不接受831落闸啊！吓、 嗯， 全部推翻晒佢啊！喂，现实少少唔得喎，佢唔通中央一定要立23条嘅时候，佢可以拖？拖套自己落任，总之关人鬼事，俾你啊！唉、哎，屌咁样得，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你呢个系香港人嘅民情同中央嘅矛盾，一日解决唔到嘅时候，咪、 嗯、 一定系出呢个问题咯。嗱、除非你话我即系一个仪式上嘅任命，你哋拣咩人我都接受嘅，吓你唔中意做嗰啲嘢，我哋唔会拣嚟嘅，真系维持翻一国两制、高度自治、港人治港嘅，咁唔同，咁又唔同。如果唔系呢个，使乜我哋挥咁耐？去争普选啊？ 嗯， 系咪？嗱，你自己定啦。教育政策要唔要 TSA？ 你自己话事，我唔理你，系咪？你哋究竟起唔起公屋定起大白象工程？你自己考量你个经济同民生嘅情况，有得你。喂，咁又唔同、啊。但系而家呢个咁嘅制度，千二人边个上到去？即使今日民望好高，日后都系民望唔得噶啦。因为根本佢 carry 唔到你想要嘅嘢噶嘛，佢而家做下样，走去食下 搵份面食下线，食乜都好啦。 嗰啲全部系戏嚟噶， 唔系。不过咁讲，我系尝试系一种经济学嘅框架去剖析呢、這个白票论啦，即系咁样。第一，阿长毛咁讲就系话，其实如果 你撑咗或者投票俾阿胡苏贞嘅话咧，你就等于系放弃八三一噶啦，即系呢个咧就系 opportunity cost 嚟嘅。 咁点解咧？ 有冇呢个 opportunity cost 咧？嗱，其实讲真，唔系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，就系话你就算你今次唔投俾阿胡苏，都系争取唔到八三一噶嘛，都唔系话一仗定输赢啊嘛，唔系呢一仗定输赢啊嘛，唔系呢一场唔系八三一或者系政改嘅生死战嚟，因为唔系。咁所以咧，你就算你今次你表唔表达到？即系以行动、以投票嚟表达你八三一立场咧，都系冇意义嘅。咁所以，如果你系讲 opportunity cost 嚟讲咧，系讲唔通嘅。第二就系讲佢就系讲啊嘛，呢个雨伞运动啊嘛。以前因为以前参与过雨伞运动，咁所以咧，我哋系唔可以倒退成咁，将我哋嘅授权俾呢个建制派。咁但系咁讲，喂，其实雨伞运动之后咧，其实好多嘢倒退紧嘅。你都避免唔到噶噃，系嘛？同埋就系话边个可以？ 所以呢个系策略问题嚟嘅啫。就系我哋先阻截咗呢一个嘅6892.0。 嗯，系 我阶段性嘅策略。 系 ，OK， achieve 到呢样嘢，我哋先能够有机会再扭转。 系， 嗯，头先嗰样嘢，例如八三一， 系， 例如话我哋系咪无忘初衷嗰个问题？我哋任何一场运动，我哋都要有阶段性嘅成果。 系， 嗯。 我哋最大嘅问题，点解我由一个极端走另一个极端？就是我哋过去呢四五年嚟咧，我哋输得太多。 系， 如果我从一个运动嘅策略考量嘅话，我会赢翻啲先。 乜而尤其系喺雨伞运动之后输得更多啊？你发觉系，因为即系社会成个社会系撕裂咗啊嘛。 你谂下，头先我讲嗰样嘢，你以为我拆散晒嚟讲？ 啊， 其实我系有连贯性喺度。 嗯， 阶段性嘅策略，我先解决到6892.0呢个矛盾。 嗯。 跟住我先有机会喺一个相对吃相对系好啲嘅人里面，我哋寻求佢令到香港社会有共识推翻白衫呢个决定啦。 系啊， 起码佢可以揿住嗰班建制派，等佢唔好趾高气扬， 比较 越俾佢越逼越慢，或者佢帮手顶住呢一个嘅中联办介入香港嘅政治嘅事务，唔知得唔得？不过有咁嘅期望， 你起码唔好为中 联，你唔好好似另外一个2.0咁，完全同佢配合啊！完全同佢配合嘅时候，就系根本好似689咁做，越搞越大镬。 嗯， 咁所以冇人叫你去认同呢个制度嘅荒谬，大家唔好假戏真做。我而家即系话俾大家听，你需要有阶段性嘅谂法。 系，咁所以我 呢个系一个缺口，呢个系一个缺口。我唔知打完呢样嘢，我唔可以写包班俾你一定掂。 系， 但系如果调翻转头讲，如果你唔打呢个缺口。一定唔掂， 唔系呢一仗定输赢 嘅。仲有我包你 100% 唔得。 系， 如果你继续俾呢一个嘅 2.0 嘅路线落去嘅话，之后越做越缩，越做越坏。 嗯， 但系如果我一打呢个缺口嘅时候，揾一个相对系喺大家嘅感觉里边，可能我哋判断错啦吓。 嗯， 但系我估我哋判断咧，用集体嘅智慧咧，都系啱嘅，就系佢顶一顶。 嗯， 咁你仲有回旋嘅余地。 系， 嗱，我未必一定写包单得。但系佢起码有 50-50 你都杀啦，但系嗰个系 100% 唔捻得啊嘛， 嗯， 佢继续维持翻嗰个路线啊嘛， 系 一步唔让啊嘛，可能仲更加强硬啊嘛，咁你拣乜捻嘢？好简单啫，你拣乜嘢？ 嗯， 当你喺有限嘅空间同埋限制里边，你拣乜嘢？政治啊，我讲紧，我唔系讲原则啊，原则我想。嗰千二人扑街死添，系咪？全部冇得不叫投，等我哋300多万、400万香港市民投翻添，梗系咁讲啦，系咪？ 嗯， 但系冇意思噶，我哋而家搞唔到革命，我哋推翻唔到共产党，系咪？我连阶段性嘅成果我都唔要，如果可能得嘅话，咁我咪好品。咁我同本土派冇分别啦， 系咯、 啊，咁我都系焦土政策啦。搞到越弯嘅时候，可能对反对派系越有利，去继续反对政府。 而问题就系话，你而家除咗策略性投票之外，系冇其他筹码嘛？你又搵唔到人上嚟，系嘛？你又累积唔到，即系你又有冇动员能力？你又累积唔到人气。咁第三啦，我就系讲，我想讲嗰个第二轮投票嗰个问题啦。第二轮先投白票嘅问题，第一边个可以 make sure 有第二轮投票啊？如果你系想。turn around 成个即系选举嘅结果嘅话，点解你要捆绑式 係要投一個人，即係中央唔 prefer， 譬如 let's say 曾俊華咁樣。即係如果你自己，如果你自己講到明你自己捆綁投達八票嘅話，你嗰啲遊離派就唔，即係嗰啲對阿林鄭十五十六又好撚唔鍾意佢啲人，就唔會冒險投曾俊華㗎喇，係咪？佢會寧願買個政治保險，即係我不如倒落去林鄭嗰度啦，起碼我唔會俾人清算先啦，係咪？咁、但係如果你講撚到投明投八票，屌咁我冇希望，我只能夠投阿林鄭。你民主三百 plus 嗰個取態究竟投唔投胡鬚係有個 multiply effect 喺度㗎，系有影响嘅，系影响到嗰啲游离票，有啲嗰啲中间派嗰啲人噶，唔系三八票咁简单噶。 要洁身自爱，唔想攞呢样嘢上身嘅话咧，就由头到尾都唔好再玩呢啲咁样嘅小圈子政治嘅角力。一句到尾，我答啲左翼好简单嘅啫，就好似我咁喺度吹下水咪算咯，亦都唔好谂咁认真，系嘛？唔好以为自己能够影响呢个世界，咁就得噶啦。系咪啊？我依然认为，即系人系应该共产主义社会，大家互相分配财富嘅，冇问题噶。但系现实唔系咁啊嘛，系咪？我可以，我自己个人可以咁做，但系唔可以担保所有人都系咁做嘛。同样嘅道理，唔好玩佢呢啲咁嘅嘢啦。同埋你以为阿爷洞悉唔到你嗰个策略咩？佢有得第一轮啊，已经 KO 啊，佢一定系第一轮 KO 啦。 咪系咯， 点会有咁多 uncertainty 俾你噶？而家唯一一样嘢，我哋估计嘅就系佢系搞紧期望管理啫。当你香港人已经死晒心嗰阵时候，食咗好多啖屎嘅时候，俾翻啖砂糖你啦。即系例如话你好唔满意六八九嘅时候，我换咗佢。吓、你觉得我哋太撕裂啦，太对抗嘅时候，俾翻啲回乡卡表达啲善意。所以我认为佢呢个路线系会持续嘅。民主派要谂个问题就系、是。系咪如果真系咁，真系 Plan A， 系呢、這个曾俊华系真系会落实嘅话，系咪三百队晒埋去？你应该问自己，队啲得唔得啊？唔好队晒啊！揾嗰啲最保守嗰啲，平时都唔系好 care 嗰啲，队埋去。咁你有啲好坚实嗰啲，咪唔好队咯。但系你都唔可以今日喺度噏定打晒开口牌嘅，大哥。你打晒开口牌，咪人哋全部洞悉晒你策略。你话斋，佢知道你全部投白票嘅，屌嗰班友中间嗰班，只要都冇希望咁样怼晒落正度咯。屌你真系，而家都冇噏定先啦。 唔系我就系觉得好简单啫，即系你而家大家喺度噏咧，就喺度噏嘅啫。因为你而家唔明朗啊嘛。即系头先你话政治局决唔决定咗，我就唔信政治局喺两个月之前就决定咗。因为你三月廿六号投票噶，一月廿七。咁第二样嘢咧就系、咧，其实最后中央属意啲咩人咧？你肯定最后一个礼拜大家都知啦。你上届就系最后一个礼拜就知道咗你拨咗系梁振英。喂，咁你俾我做民主派，如果我明知你阿爷点咗去庄争，我会唔会到时抌落去啊？ 好，喂，时间差唔多，好多好长下咯，大佬，我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